呢？它是圆的还是长的呢？ 哎，我瞧你磕了，倒牙是个什么物体？这是路边那个倒牙吗？ 好的，先生，好的，先生，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张树贵律师。张律师你好。 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呢您买房、卖房、租房等等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呢通过短信的形式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呢就可以来交流了。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如果有房产方面的问题呢，找律师去解答确实呢还有一定的困难啊，那么今天正是一个机会。在谈我们法律咨询问题之前，有一个通知呢先通报一下大家啊。那么在下周六，也就是9月15号，是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在双节前，也就是中秋节和国庆节前最后一次呢，跟大家呢一起去进行探店活动。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将带着大家呢走进家居馆，深度的了解目前主流的主材啊、家具啊、软装啊等等品类。这次活动呢，我们请到了专家宋军老师，现场呢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来选择呢家装材料，辨别优劣。在活动最后呢，我们还将呢开展家装课堂啊，现场呢大家与专家畅所欲言，让专家呢解答自己的装修问题。好，那具体的时间呢是下周六，也就是9月15号，咱们上午9:30集合。集合的地点呢是地铁6号线草房站东南 C 口啊。出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大巴车，上面呢有这个有一个标语吧，上面写着楼市好声音，带着大家呢走进家居馆啊。那么15号上午的9:30集合，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报名啊。报名两种方式，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来报名，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在上面呢写上参加啊，然后把电话号码一定要写上。那么这次活动呢，我们是一天的时间啊，中午饭呢是由我们来负责的，所以呢如果您正在装修或者是即将装修，像这样的活动呢参加的话呢，应该说对您的这个装修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另外大家呢还可以通过电话来报名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5013710 85013710。 好，那接下来呢就进行我们今天的房产法律咨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主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呢，第一个案例啊是关于二手房买卖方面的事儿哈。通过中介呢购买了二手房，但签了买卖合同，事后呢房主呢反悔啊，他不肯出售了。这个时候呢，中介公司是否还能得到这个中介费啊？您还别说，关于这方面的事儿啊，确实在生活当中的还是出的挺多的。 对， 因为我们作为老百姓对这个好像也不太了解，因为像这样的一些做法，它是不是有一定的法律条文吗？ 这个咱们就是如果平时的话，就是从合同法上来分析，就说这个咱们和中介达成的一般是三方协议，买房人，还有这个卖房人，还有中介。一般是三方协议， 就看合同， 那个看合同啊，然后以及实际的履行的状态，情况 啊。好的，那咱们通过一个实例啊，来梳理一下这个方面的情况。咱们看这个啊，2015年5月底，宋先生呢通过中介购买了二手房，通过中介介绍啊，在某小区有一套90平米的房子，售价是500万元。那宋先生的报价是495万，中介说呢可以与房主谈谈，那么中介呢去约业主，让宋先生呢等通。那么在2015年6月3号啊，中介呢通过这个就通知了宋先生呢去签合同了，说495万元没有问题。那见了房主高女士以后，房主呢高女士并未同意她的报价。那么经协商，宋先生的出价是498万元，房主呢支付个税，三方呢签下了房屋买卖的合同。那其中啊，中介费用由买房人宋先生支付5万元。当天呢，王先生还向高女士呢支付了10万元的定金，啊，然而呢，这个房子啊，为房主夫妇共同的这个所有啊，他们二人共有。那高女士的丈夫呢当时并未到场，后来呢高女士的丈夫呢反对把房子卖出，并拒绝呢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的签字。那中介的要求宋先生啊，这就是购房人支付的5万元的佣金啊。那么宋先生呢也表示说自己的没有违约，却要承担5万元的佣金。宋先生很是不满，中介却说只要签了合同就要付佣金啊。所以你看，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当然我们不太明白这里的事儿哈，这个李律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咱们先看啊，就是购房人宋先生与房主高女士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它的效力如何呢？ 对，咱们首先要分析，买房人和卖房人签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是如何的。这里面我们注意一个细节，高女士这个是卖房人，当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她的丈夫不同意出售该房屋。 对， 因为这个发生时间应该是前后应该是很短的时间，对吧？这个就她丈夫是拒绝去追认这样一个签署行为。那么这里面呢，因为我们确认的是这个房子是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那么在丈夫明确表示拒绝出售的情况下，那么这里面咱们用现在去描述它，就是属于出卖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根据民法总则这样一个规定，就是说生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呢，它需要呢第一是民事行为有这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二个就是意思表示真实，第三就是说不违背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那么我们现在就关注的就是意思表示真实，因为他是没有经过丈夫的同意，是吧？丈夫而且明确表示拒绝出售房屋，那么就表明签订此买卖合同卖房人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这个合同是不生效力的。 那就是说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对， 那前提呢，这个房子是这个宋女士他们夫妇共同所有的，所以呢高女士她一个人说要卖房子，她丈夫不同意，那这个房子也卖不了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合同的它是无效的啊。好，那么这第一点呢咱们先确定下来了啊。那么宋先生是否有义务向中介支付他的中介费用？实际上是这样啊，就是虽然说当时呢签订了这个合同，但是后来呢并没有实际的交易啊。 对 啊， 没有实际交易、 没有实际交易的情况下，这个宋先生呢曾经啊给中介呢5万元的佣金啊作为中介费。那如果没有啊实际交易的话，那宋先生是否还有义务向中介来支付这个中介费呢？ 实际他们这个中介和宋先生就是买房人，他们之间的争议是发生在什么地方了呢？中介认为说，我给你们提供这个居间服务，你们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那么您就需要给我支付佣金。但是宋先生买房人他认为呢，虽说我签订了买卖合同，但是合同没有发生效力，所以我不应当，因为合同既然没有发生效力是吧，那么咱们签的这样一个居间合同，这个叫三方协议是吧，三方协议就不应当发生效力，那么我就没有合同义务再向您支付佣金，这是双方的这样一个争议。 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哈，确实比较的难了。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突然想到就跟那个叫什么，就是婚姻介绍所似的，哈哈，就是说他给你介绍一个两个人呢没有结婚没成啊，但是呢其实在之前需要让别人介绍对象，这个可能要交一笔费用，但是并不是说这个事情没成那你这费用就应该退给我，其实也没有哈，也没退。 这里面我觉得需要关注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说首先这个居间协议是如何约定的。你就打个比方，如果像您举的例子说这种婚姻介绍所是吧，他首先是人家是明确的是一点啥呢，我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服务费， 对， 我给你 是服务， 我给你提供信息就要收费。咱们一般常规的这样居间合同是什么概念呢，是我为你们双方达成买卖合同的这样一个机会，给你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标志是什么呢，是你们签订买卖合同。但是咱们可以想象，买卖合同如果不发生效力的话，那么就没有实际意义是吧，那么所以说我们实践中就认为呢，只有您除了使这个买卖双方达成这样一个买卖合同的签订买卖合同，并且还要保证合同是有效的情况下，这个才能产生这个佣金。但是我们仍然考虑一点，即使说在本案中这个宋先生他没有过错对吧，而且他也没有合同义务向中介来支付这样一个佣金，但是呢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出卖人他们应该是有过错的，他是有过错的， 对， 这个过错呢应该叫缔约过失，就是说因为你出卖人的过错导致双方的买卖合同没有生效，那么就是一个缔约过失责任，就是说你们夫妻双方没有商量好这个事情，在没有商量好情况下你就擅自去签合同，导致出现这么多的不利后果，那么所以说呢中介是可以向出卖人来主张 高女士 对主张相关的损失，赔偿损失是可以的。 对，实际上呢中介公司在这里呢它不仅是有服务的义务哈，同时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交易了你才能拿到佣金啊，这个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这个房子真的是没有交易成，那你作为中介公司来讲是不能够拿到这个中介的佣金的。那就是说白服务了是吧， 就是更确切的说是叫合同生效。 合同生效， 对， 啊， 因为 一定合同生效才可以。 是的是的，只要合同生效，那么中介费人呢就有权利收。 对，所以说呢就这个案例来说呢，他合同是没有生效的，所以购房人宋先生可以拒绝支付中介的佣金。 是的，是的，对。 但是呢有一点，就当时呢这个宋先生好像已经给中介公司佣金了是吧，那这个时候他就得去 退回，对对 啊，要求退回。当然我觉得要退也可能也挺麻烦的， 是的， 所以在之前大家只要是牵扯到钱的问题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当然在之前肯定他们在交之前呢可能是有一些什么协议啊什么，还好，这还好办啊。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导致合同不生效的完全是买房人的过错啊，这个刚才您已经解释过了。那么中介费呢也可以呢向这个卖房人来索赔一下， 索赔。 那么这个索赔是以什么名义呢，是以刚才您说的就是说他没有履行这个合同还是怎么回事， 这个索赔的依据也就是因为他们签了有一个三方协议嘛， 对， 是吧，三方协议。那么因为你出卖人他们配偶是不同意签字，导致这个合同不发生效力，那么他存在一个缔约过失责任，这个咱们从合同法上叫缔约过失责任。那么一般的损失的话也不等于中介费，咱们这样说吧，可能主要的还是基于中介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付出， 包括一些你解交通、通讯是吧？那这个一些常规的付出， 所以这是合理的 赔偿，对， 这是合理的啊。嗯，另外还有一点啊，我注意到这个例子当中呢，提到就是当时呢，三方签完合同以后呢，都答应就是说，由买房人也就是宋先生的支付5万元的中介费啊。另外当天啊，宋先生还向高女士呢付了10万元的定金啊，这有这么一个显示。那如果假如说哈，这个高女士，她呢，由于她的这种过失啊，整个的这个合同呢没有生效。那宋先生有没有可能再反诉高女士呢？也耽误她了。 如果这个过程中如果高女士不能和宋先生协商一致，就双方达成一致，我把钱退给你是吧？你就算了吧。 对对对。 如果他俩不能协商一致的话，那么宋先生购房人是可以起诉高女士的。因为也是一种缔约过失责任。 嗯， 除了退他已经支付的定金之外，是吧？那么相关的损失如果产生的，也可以向他进行索赔。 嗯，你看看这事儿闹的哈，最后真的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当然在这里咱们也不能过多的说这个高女士哈，她可能也不太懂啊，最后弄得就是麻烦四起啊，所以大家在这个二手房啊买卖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啊。那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这个启示首先呢，咱们第一个要明确，如果我们要卖房的时候，如果此房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最好是这个夫妻双方啊协商一致情况下再去签相关的合同，否则的话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这个纷争嘛。第二个呢，对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在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合同无效，并不意味着相关方就没有权利去主张相关权利，那么可以主张缔约过失责任。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中介收取中介费，咱们叫这个 佣金吧， 所谓的中介，这个叫中介公司吧，收取佣金的，这样一个前提是什么？它是。买卖双方签订了合同，只要成立就可以收，还是合同生效后可以收？通过本案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合同生效后，他才有权利收取佣金。 嗯，好的，这个例子虽然说并不复杂啊，这个梳理起来呢，相对还是比较清晰的，也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启示呢，还是非常大的哈。你像在生活当中，这种二手房的买卖呢，也非常常见啊。有些在买卖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一些纠纷。那出现了纠纷怎么办？实际上这个例子就给您了一些提示，给您了一些答案。从这个例子当中呢，刚才呢，咱们律师呢已经给大家说了啊，比如说从高女士那边咱们要吸取教训哈，因为房屋呢属于共同财产的时候，您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啊，一定要征得对方的同意啊，配偶的同意啊，所以你一人呢做主了，那最后呢很有可能出现问题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呢就是说，假如这个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哈，签署合同的这个卖方他是需要承担啊这个过失责任的啊，所以就是说你真的不要轻易去跟人家签什么合同，签完合同以后你要负责任的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就是说，中介公司关于收佣金这个事儿，你这个买卖啊有实际买卖了，而且就是说这个合同已经生效了，这个时候你才能收这个中介费，否则的话是不能够收中介费的。当然有些中介公司说了，那如果没有合同生效，没有实际的交易，那我不就成白服务了，我也没任何的费用。 这个不能那么去理解，因为一般常规来说的话，如果中介工作做到位的话，咱们可以看到买卖这个三方买卖合同中啊，一般的即使说那个房本上登记的是一个人的名字，如果是他是已婚的话，因为这个中介可以审查嘛，是吧？他是离婚了还是说处于婚内状态，那么这个房子如果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在这个协议中他会有一个栏专门是配偶签字的问题，同意的问题。 对， 那么如果说当时就可以要求配偶签字嘛，如果配偶签了字了，这个合同就没问题了，就有效了。那么中介即使说他们买卖双方因为什么原因不履行合同， 但跟中介没有关系。 对， 中介已经完成任务。 嗯，所以您从这个角度呢，我就明白了哈。按来，三方到了签合同这个地步的话，一般它是合同都能生效，一般都是能生效的哈。而且呢，达成这种买卖交易啊，都是基本能够成功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呀、啊，你中介也有责任，对吧？你根本对于他的这个审查各方面来讲，你就没有到位。是吧？ 应该说这里就是一个利益驱动啊，就是为了早点承担，对 对对。按来说，他这是一个夫妻二人共同啊持有的这个房权， 应该当时 应该提醒高女士， 其实欠协也不太成熟， 对，不太成熟，所以出现这个情况，中介也是有责任的。好的，那关于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你看，有一个听众朋友啊，动感北京，我们的老朋友说，二手房买卖的水真的是太深了，稍不留神就会被蒙了。其实李律师呢，最近呢，可能也张律师呢，可能最近呢也是经常啊，接触这方面的事儿哈。比如这个二手房的买卖过程当中，现在最频发的是什么事儿？ 我觉得这个二手房买卖，最频发的，我认为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产权要确认清楚，因为往往里面的话，如果有产权争议的话，会很麻烦，还有的情况就是说，这个房子本身的话，它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有的会涉及一些买这个村里的房子，村民的这房子，那你要注意，如果说。您不是本村的村集体的这成员的话，那么您购买这房子，那么肯定是有这个法律风险，可能会主张会被确认无效的。咱们即使说就一般咱们这个城里的这样一个这个商品房而言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说，房子要看房子这个是否设定抵押，还有它设定的抵押程度如何。一般情况而言的话，如果说它设定的抵押达到了房价的。这个价值的70%，以上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产权人的话，应该说他的这个经济状况，应该不会说太好，而且存在风险，因为这种抵押合同的话，存在抵押的话，对吧？因为我们曾经发生过，就是说，他设定了两个抵押，当和他签订完合同之后，那个对方卖方人同意说撤押，对吧？但是他反而什么呢？他当时把一个当中的一笔钱，他给抵押给撤掉了，但同时又增了一个新的抵押合同进去了。最后他说我没钱，怎么办？会使这个整个这个会使这个买方人陷入到一个困境。是解除合同，但是我已经投入钱了，对吧？投入到已经投入一笔钱进去了，但是如果说我不解除合同，继续履行合同，后面还有两个抵押等着呢。可能我再付的款不足以平那个抵押这个钱，这都是让这所谓的这个买房人吧陷入的一种困境。他继续履行也难受，不履行解除合同要款也难受，因为对方说了我没钱了，那给不上了。即使你所谓依据这个买卖这个司法解释说呢，我要求他支付惩罚性的赔偿金，是吧？但都是概念了，是吧？毕竟是咱们看的是钱呢，能不能及时的回来。所以说一定要注意，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如果要考虑一下这个对方的这样一个抵押情况，如果过高的话，要慎重一些。 好的，我们的听众毛丽说了哈，买卖二手房啊，买卖双方和中介的三方到了订协议、写协议这个地步的时候呢，实际上三方都是相对有诚意的，一旦这个协议呢没有实施成、没有生效，是不是这三方当中肯定有一方会受到影响，或者被起诉，或者呢被他叫包赔呀，反正就是说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是吧？ 一般情况，我说常规的一般情况而言的话，您说的这个三方中介就相当于说把双方约到一起， 买卖双方、啊、 对，买卖双方约到一起谈一谈这个价格，像您说的有可能达成了一个概念上的一个共识，基本的共识吧，但可能一些细节方面是吧，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沟通，或者说因为一些细节没有最终达成，一般而言的话，那么三方都不需要承担责任，除非中介比如说他有一些隐瞒，故意的有欺诈行为，或者是买房人或者尤其是卖房人是吧，针对房子一些情况他进行隐瞒， 除非这种情况啊，那么可能会承担相应责任，对吧？一般而言的话是不承担责任的。 嗯，但是这个合同比如当时签了，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挺好，一般签的时候大家都是有诚意的，都到了签的这个程度了啊，一般都是有诚意，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合同没有生效，肯定是这三方当中哪方出问题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可能要究其原因了，看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吧？ 如果要进一步区分的话，就是说呢三方尤其是买方可能投入很大的资源，对吧？因为像此种情况咱们主要是去分析说，在他投入很大资源情况下，因为要常规的只是双方碰个面说没有成，我认为也没有什么责任问题， 对，没有什么， 主要是说 没签协议都没事， 有可能你谈了十几次请了很多假，是吧？然后去谈这个事情，最后呢双方呢说都有意向，最后呢还是因为什么原因但要分析了。如果说是常规的因为政策什么原因的话， 那就 我觉 得 你也不要说别的了，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是倒霉了，倒霉问题了。但是如果说这里面涉及说包括中介包括卖方人存在一些欺诈行为，那叫欺诈行为。那么这里面即使合同没有欠，可能你也可以主张一个缔约过失责任。 嗯，对，如果说有什么欺诈的不轨的行为，即便呢没有签合同啊，如果查出来呢，肯定你也要包责任的哈。即便呢是签了合同啊，万一呢没有生效哈，最后也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当然，现在在民间更多的有的时候能够自我调解成。 对， 如果真是说打到法院去做过起诉等等， 很少， 很少， 这种情况很少 啊。所以大家也不要说，哎呀，一签合同就有点紧张，万一咱们自己哪儿没做对，不是说有意的。 其实像跟您说这种缔约过失责任，往往是在什么合同中最多呢？买卖合同基本上不会发生，基本上啊，主要是在一些大的商务合同上，因为比如说一些涉到很大标的额，因为他要进行前期的谈判，是吧？前期的谈判，前期的投入，甚至说签订一些预备性合同，就是为了签主合同，对吧？签订一些意向书，比如说一些意向性合同，为了达成最终的主合同，一步一步的条件，是吧？进行谈判，然后谈成一部分，确认一部分，最后呢到最后一部分了，因为某方的突然的一个变卦，谈不成了，那么另一方可以说，你看我们在认真谈的，对吧？已经付出这么大成本，而且已经有阶段性的一些成果了，最后你因为你的原因没有达成协议，那好，你要赔我相关损失。但是说呢，这里面你要有证据。但是如果要常规的，就是因为说确实因为说最后没有谈成，因为双方确实是因为是不合适，咱们叫不合适，也不能说对方就要承担责任。 没错，而且我也想到刚才那个例子当中，这个高女士啊，也不能说她就是真的是骗人哈，她可能也确实不懂，觉得她自己做主就行了。最后回去以后，丈夫不同意哈，而且不同意呢还有道理，她不同意就不能卖，所以造成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啊，咱们一定要在之前弄清楚了哈， 是的， 不要说凭自己的想象去办事儿。好了，那咱们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张律师。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好，先看说这个离婚的未分房女子呢告前夫索要供暖费。王女士和李先生呢离婚的时候啊，未对登记在他名下的共有房屋呢进行分割。那么离婚以后呢，他将实际居住在该房屋的前夫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呢承担全部的供暖费。近日呢，通州法院审结此案，支持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 该案件嘛，该案件其实是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从这个产权性质上看的话，该房屋应当属于男方和女方的原来的夫妻共同财产，因为他没有进行分割嘛，在离婚的时候。那么呢，任何一方可以呢提起这样一个分割的诉讼。如果说双方不能协商一致的话，可以提起这样离婚后财产纠纷的这样一个诉讼进行分割。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关于该房屋啊，因为是男方，就是李先生 在这儿， 李先生一直居住在这里。那么按照常规的话，这个费用应该是他俩进行分担，男女方分担。但是因为是男方一直是实际居住、占有、使用，该房屋，所以说男方负担这个房屋相关的取暖费、物业费，这是正当的。 好的，通过这事儿，我也问一个其他问题啊。我突然想起来，比如说这个租房的话呢，一般的这个租客啊，一般他负责这个供暖费呢，还是说这个房主负责这供暖费呢？ 该问题主要是看租赁合同如何约定的，因为像取暖费、供暖费这样的费用的话，因为额度比较大，在租赁合同上都会写明确。 就没有什么一定要求、 这个、 是吧？ 是的，没有要求。 所以呢，就是比较乱。有的时候这个租客呢，他就得负责；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房主呢， 业主 就负责。所以这主要看双方怎么约定的啊。 反正这个的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倒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业主呢久不回家，回来呢一看自家呢三个窗子啊被。什么呢，就是违建给挡严实了。那么石女士呢家住在西安市啊，那么几年前呢石女士呢搬到了城南居住。前些时候呢因为修水管家里呢需要留人，于是呢石女士呢就回到家，发现呢窗外啊盖了一栋呢就是砖结构的平房，三个窗户呢全被挡住了。那昨天呢西安市哈有关的部门呢也上门去查看，经过初步的勘查，说石女士家窗外的一层建筑疑似是违法建筑。那工作人员也表示，如果认定为违建，将向城管局发函，随后呢执法人员将予以拆除。啊，这肯定是不行的啊，你这个违建给人家窗户挡上了，这肯定是要拆除的，而且要罚的。 其实这个都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相邻关系的这个两户人家的话，应该说对方存在一种侵权行为，这个叫相邻权纠纷吧。就是说它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通风的问题、采光的问题，因为它这距离非常近是吧，非常近，至少说应该是通风可能受影响。所以此种情况呢，这个受害方吧，他既可以向城管来进行这样一个举报拆除，也可以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侵权、排除妨害。 对，其实呢这个房子跟房子就是他们的间隔呀怎么样，这都是有规定的啊。比如说这一栋楼起来了，我旁边再起一栋楼，那这栋楼跟我这栋楼要相隔多久，怎么去盖，这都是有一定规定的，你不能把人家给挡上。 其实他说这问题就是主要是在咱们农村，北京的农村的可能更普遍一些。 就是没有规则哈。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租房贷付款有哪些坑。陈某呢没有想到，是说他近日啊租了个房子，不仅呢租期未到就被房东呢赶出去，还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背了四个月的贷款要还。那近期呢多地频发就是租房贷导致的纠纷。那么据悉呢，目前北京、西安、深圳等地呢监管部门已经对于租赁企业使用租房贷等金融杠杆危害租客权益的行为进行调查。不过这个事儿呢是比较专业的一个事儿，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啊。 对，这个首先呢咱们明白一点，什么是租房贷。 对， 其实这租房贷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租客他为了支付这个房租，他是以形式也都是进行了一个融资，因为他有可能出现这个支付困难，或者说是想着不想现在就把这个钱全付上，用自己的钱付上，那么他通过和第三方叫一般是金融公司吧，包括平台的 P2P， 然后签订这样一个借款合同，有的也叫贷款合同，那么呢约定那个这个金融公司啊会把这个整个的租金，比如说一年的或两年的 支付给中介公司。 嗯， 那么呢，这租客呢，他在按月，比如说按照这个合同约定吧，按月向这个金融公司在支付相关的本金和利息。 嗯， 其实实际就是一个融资的这样一个平台，为这个租客。 嗯，就是他这个中介公司把这个租房的钱给这房东是吗？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金融公司是通过租客啊和第三方的金融公司签订借款合同。 嗯，就贷款 了。哎，对，贷款。但是这贷款呢不是给租客本身， 哦， 他是直接把这个款就给了中介公司，因为租客是从中介公司租的房子，没问题吧？ 嗯， 然后呢是呢。首先是租客和中介公司会签一个租赁合同。 嗯， 哎，那么对，然后呢，相当于说就是说后来呢，这之后呢是呢，租客再和第三方金融公司再签一个借款合同。 嗯， 约定是这个租金，比如说一年的租金，直接由这个第三方金融公司支付给中介公司。 嗯， 然后租客再按月，比如说按照合同约定，再向第三方金融公司支付本息，都是本金和利息。哎，这个是咱们是所谓的一个这个叫租房贷。 租房贷， 对，租房贷。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咱们说呢，有利弊两个方面。这个首先利的方面是啥呢？它确实给一些就是这种呢，比如它有的要付一年的，有的付两年的，这个要看约定了双方的是吧？甚至有的更多年的这个租金呢，这个租客呢提供了一个融资手段。 嗯， 就是说呢，我可以不用我现在拿我自己钱是吧去付这个钱，我只要按月向这个第三方的这个金融公司付本金和利息就可以是吧，只要这个利息在我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是吧就可以。但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带来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它主要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是，如果因为别忘了咱们这个租客从这个第三方金融公司带来的钱是吧，贷款的钱往往你至少得贷一年的吧。 嗯， 这一年的钱人家第三方金融公司已经支付给了中介了。 对， 问题出在哪了呢？如果中介他如果万一倒闭了，或者说跑路了， 嗯，很有可能携款就潜逃了， 或者是他就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把钱支付给房东， 嗯， 支付给业主， 对， 那么业主会向你收房的， 嗯， 就是意味着说你租客即使说你这个你签了所谓的租赁合同，但人家业主说。这个合同因为业主是和那个中介公司签的，说中介公司没有给我钱，那么我要解除合同，我要收房子，会给租客带来很大的麻烦。同时还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租客和第三方金融公司之间是签的一个整年的合同，比如说是一个整个一年的租赁合同，对吧？那个是一个租赁的方面的借款合同，是吧？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那你涉及到一个解约的问题，你解约是否会产生相关的违约金呢？ 嗯， 那这个负担。也会很重的， 对 对, 对， 带来很大的麻烦。 所以这个金融公司呢，按来说他应该去跟中介公司发生啊关系，但是中介公司呢不明什么原因，如果真是跑路的话，那人家这个责任可能就得这个落在你租客的身上。 就是对，这个方就是说租客在选择此种方式的时候 要 还是要慎重， 一定要 慎重一些。对，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未签订书面协议的借名买房该如何认定啊。在2016年全国房价暴跌以后，各地的调控政策呢不断的升级，为了规避限购限贷等等调控的政策啊，借名买房这种现象呢是突现，不少的借名人或者是被借名人因为房屋所有权归属问题呢是诉至法院。对此呢有必要做出一个提醒啊，就是借名买房者应该与被借名人签订书面协议，以此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如果未签订书面协议，那借名字啊，对房屋的出资啊，就是借名人对于房屋的出资啊、装修啊、手续的持有以及使用情况，应留存充分的证据啊，避免呢因为举证不足而导致呢房财两空。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对的哈、啊，这个你无论你是借人的名字，还是你把你的名字啊出让人家借啊等等的，其实这都不是特别就正大光明的事儿、啊。 在实践中吧，往往是发生在亲属之间，可能更多一些。 对， 比如说父母子女之间，或者是有的是父母借子女的名，有的是子女借父母的名， 嗯， 来实施这样一个行为。我觉得我需要提醒这个听众的啊，需要注意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发生这样借名买房的这样一些事实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啊，保留以下的这样一个证据。 第一个就是最好是能签订这样一个借名，借名买房的这样一个合同。 嗯， 哎，如果没有合同的话，那么是否需要保留相关的谈话录音，或者是一些见证人的证人证言？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实际购房的相关的证据，包括这个购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相关行为的购买的话，包括你这个付款的证据，就是因为既然是您是实际购买人、购房人是吧？ 嗯。 那么这个款是不是从您的账上走的？最好是从你账上走，保留相关的证据。 嗯。 包括银行水单，这个，还有呢，购房发票、这个房产证，虽说是登记的是这个借名人的名字，但是呢，你要作为实际所有人、权人，你需要保存呢相关的原件呢。 对。 还有呢，这房子你要是平时要进行一个占有使用的话。那个相关的这样一些税费，装修，相关的这样一些能证明你的占有的一个状态的东西，一些证据吧，要进行保存。 嗯，好，那无论是这个借名买房的人还是被借名人啊，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些做法的话呢，一定要签订一些协议啊，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合同啊，一定要有。如果真是说只是说口头上或怎么着，这个很可能啊 风险太大， 有风险啊，过后呢会出现一些麻烦，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啊。不过像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尽量少做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哈尔滨市房协说了，首付款必须存中介啊，这种说法呢是谎言，不能信的。有的房屋中介哈，就说了，说首付款必须呢先存在中介，才能为顾客呢办贷款。那么贷款呢没审批前，银行呢不给存首付款。那面对这样的说法呢，哈尔滨市房地产业协会也表示说，无论首付款、全额交易资金等等啊，都应存在银行监管的账户。如果这个资金存入了监管账户以外，那么将面临被侵占、挪用这样的风险，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提醒啊。 其实我主要提醒这个听众注意的是说，尤其是一些具有很大影响力品牌的中介， 嗯， 他有可能向您承诺说，你们把钱放到我这里， 对， 因为我有很大的品位、很大的这样一个信用度，是吧？在这板上，我不会跑路，所以说你们放到我这里，然后比如说在你们交易到什么程度情况下，我再把钱支付给你们某一方。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作为一般的这样买房人或者卖房人的话，需要慎重选择吧。 嗯，咱们一定 评估好风险。 有这样的常识啊。这个首付款呀，什么全额交易的资金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存在这个银行监管账户的啊。 最安全的。 这是最安全的啊。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再有个案例呢再梳理一下啊。今天咱们下面要说的这个是房屋买卖未过户，但是拆迁款呢已经来了，这个时候是归谁所有呢？啊，有这么一个式子啊，有这么一个例子。那么张某呢是买方，与王某呢卖方，于2010年的6月8号呢签订了一个房屋买卖的合同。那么买方呢全额支付了购房款，那卖方啊也将房屋呢交给了张某来居住啊。而且呢也同意他使用。因为这个王某呢以各种的理由呢就是拖延，一直没有办理啊房屋过户的手段。当然我说的是卖房方。在2011年啊，就是这个房子啊被纳入了拆迁的范围了。那么后来呢在2011年12月份的时候呢，王某啊签署了，就是这个卖房人呢签署了征收补偿的协议，并且领取了拆迁的补偿款。那这个卖房人王某就认为了自己呢是涉案房屋的所有的权的人啊，应当的获得拆迁补偿款，并拒绝支付给张某。这事儿呢我觉得这个有点说不清楚了哈。那买房人张某怎么办，该如何来进行维权呢？ 这里面首先我们第一个要确认的是，这个张某和王某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啊，这是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嗯， 这个内容也不违反国家强制性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首先这个合同应该是有效的， 合法的。 对对对。那么第二点我们要确认的是，张某的话，他虽说对房子进行了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呢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 但是他并没有取得房屋的所有权， 对， 这是第二点， 还是没有办理这个房屋过户的手续。 对，咱们需要确认的是他没有获得房屋所有权。 嗯， 第三个咱们需要确认的是说这个房子已经被征收， 对， 被征收，而且签订了这个拆迁补偿协议，领取了这个拆迁款，就意味着说这个房子已经因为征收的原因导致灭失。没了， 没了， 房子没了，这个是咱们现在需要确认的一个要素，是房子没有了。另外呢，咱们通过这个买卖合同，买卖合同既然是有效的话，那么作为出卖人王某，他是有义务来履行这样一个过户手续。 嗯， 但是呢，因为房子已经灭失，因为征收的原因啊，这个属于政策原因嘛， 就是要拆迁了。 对，已经灭失。 嗯，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因为这个整个这个交易过程中，我。买房人张某是没有过错的，是吧？他一直是没有过错，一直是王某来拖延时间。 对， 有可能王某听说了一些拆迁的消息，有可能 他就拖着没有 拖延。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王某他有履行的义务，但是因为房子被拆迁灭失了， 嗯， 那么我们就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你虽说是房子是灭失了，但是 钱给了， 但是我又换成又变成钱了， 对 等的一个拆迁款， 嗯， 那么相应的这个拆迁款就应当支付给买房人张某。 嗯， 其实实际就是这样一个原理吧。 对， 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这个拆迁款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户口迁移费什么的了，这样之类的一些和这个出卖人的王某有直接人身关系的这样一些涉及到一些他自身的一些关系的一些款项，有可能是属于他个人的。 嗯， 这个 其实这事儿啊，也是给大家一些启示哈。你看这个往往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比较熟啊或者是亲近等等的哈。这个比如说这个房子啊，我卖给你了，然后呢，这个对方呢把钱都给人家了，然后最后呢，哎呀算了，都比较熟，什么时候有时间咱们再办这个叫什么房屋过户手续呗，一直就啊拖着，哎，没想到在拖的这个期间，房屋手续还没有办，可能这房子就出什么事情了。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到底谁来承担啊？这个真是一个问题。你像这事儿来讲呢，也是人家张某呢是买房子的，这个王某呢是卖房子的。人家张某呢买他的房子以后，人家把钱全都给他了，是吧？但是这个卖房子的人呢，一直拖着就没给人办理这个房屋的过户手续。哎，正好在这个期间呢，他这个房子要拆迁了，然后这个卖房子这个王某呢，正好借机呢就把这个拆迁费用他全给这个搂下来了。按来说呢，这个房子你已经卖给人家张某了哈，这个拆迁款就应该是人家张某所得。就是因为呢这个过户手续还没有办，所以呢就钻了这么一个空子，王某呢就私自把这个拆迁款他给领下来了。而且呢，你像国家有关部门也没办法甄别，因为你这房子现在还写在这个王某的名下， 他们只以这个物权登记， 对，所以你这不能说人家部门的问题。所以呢，目前这个状况好在哈，最后梳理完了以后呢，这个拆迁款，虽然说这个房子还没有办理到人家买房人张某的户下，但是呢，这个拆迁款也应该给人家张某，是这意思吧？ 对，是的，哎， 嗯。哎呀，聪明反被聪明误，有的人呢总是愿意耍这些小聪明，当然这个事情呢确实有这样的嫌疑，他一直拖着不给人家办，他可能就知道有些什么样的风声了。 但是实践中我们曾经也碰到过， 嗯， 比如说两个人在九几年的，比如91年92年左右的时间吧，达成了一个口头达成一个房屋买卖协议，然后呢也是把这个款支付给对方了， 嗯， 没有办理过户手续， 嗯， 一直拖了将近20年之后，人家出卖人不是，然后呢买受人主张说这个要求对方过户，是吧？ 嗯， 最后法院没有支持。 哦，也有这样的情况， 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这里面可能会牵扯到一些比较复杂的要素，就是说人家有的会说你这个你买房人因为当时的价格会非常低，是吧？非常便宜， 嗯， 说你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去主张相关的权利，对吧？你这个是什么原因？但这里面肯定要去区分这个具体案情，它有可能会有一些没有达成这样一个买卖合同，就是所谓的需要达成都达到这样一个继续履行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哎，可能最后就确认这个合同。 所以总体来讲，就干什么事情，咱不要给他干不利索啊，就一定要给他干清楚了啊，不管是成还是不行，咱们一定不要呢弄一个烂尾，到最后就容易出问题的啊。 对，嗯，及时解决。 还有一个听众提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买受人啊，还有这个出卖人，他们已经签订了一个商品买卖的合同哈，但是呢，这个买受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啊，这个 出售人呢擅自将这个房屋呢又给抵押给了第三方啊。像这样的情况，那这个买受人怎么来进行维权呢？这样的情况， 此种情况的话，买受人有两种选择。 嗯嗯， 一种是继续履行合同。继续履行合同，他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他需要协调将那个解除这个解押的问题，就是解押的问题。你至少说，不管是这个出卖人拿钱，还是你买受人拿钱，来解决解除这个抵押。抵押肯定是当中会有一些债权的问题，是吧？债务的问题， 对， 需要把这个债务给平掉，解除抵押，你才能会继续履行。 嗯， 继续履行就是有一个障碍，你需要解决的，就是你需要去解决这个解押的问题。 嗯， 哎，需要协调，这是说选择继续履行，还可以选择呢，就是解除合同，就是解除合同，因为这里面呢，如果要解除合同的话，因为这个出卖人他存在恶意行为。既然说达成了买卖合同， 你这房子都要卖给人家，你又给抵押， 你又把房子进行抵押，这纯粹是一种恶意行为。如果解除合同的话，那么作为买受人的话，可以要求对方承担买受人支付房款的二倍的这样的一个赔偿。当然这里面是包含他的那个支付的款项啊，相当于是支付款项的一倍赔偿。 所以呢，其实在二手房的买卖过程当中呢，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啊，其实都会有一定的风险啊。怎么能把这个风险呢降低到最低，这也是呢我们要了解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这点很重要。你像这个买房子的人，你对于你买的这个房子大致有没有什么了解啊？这个房子都买了，也许可能款都给人家了，最后呢这个房子好又被这个出卖人呢给抵押出去了，你买的是被抵押的房子，这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呢遇到这样的情况真的是非常挠头啊，就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如果这个买方人的话还想继续履行这个合同的话呢，那你自有一同办法。 那 啊，先解押，先把这个房子先解押， 对，这个需要协调这个包括出卖人他能不能拿出钱来， 对， 是吧？ 对对， 也包括还要找这个抵押权人，是吧？这个解押还款的问题。 那如果说知道这个房子被抵押了，我买方人呢我不想要了，但是呢你也要问责啊，问这个卖方人啊他责任。是吧？这是两种办法。 对， 当然总的来讲就要保护自己的权益呗，啊，别让人给耍了，这个很麻烦的事儿啊。好了，那非常感谢呢，咱们张树贵律师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房屋方面的法律知识。但愿这些内容对于我们呢都是有这种启发意义的啊。好，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俗话说金九银十，是指很多的销售行业到了这两个月份呢就要大干一场了。但是今年遗憾了，本来呢在这个时候肯定要畅销无比的鲜芋仙野生海参，突然传来了涨价的消息。 其实啊用突然这词儿不对，我听说在八月初就要涨价了，我们呢与供应商周旋谈判了半个月的时间，最终定下来9月16号开始，每盒的鲜芋仙野生海参就要涨价到799。 哦，比现在贵100块钱。 是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从现在开始您还有时间为接下来的进补啊送礼啊做准备。 对，现在呢还是维持在699元一盒的到岸价，而且呢抢购时间为了感谢推荐5年鲜芋仙海参大家的支持，特别在本月给大家带到一个史无前例的优惠力度， 是 订购2盒装海参就送大家一只海参专业24小时焖烧杯，再送一床驼毛被。 哇，我想现在很多听众肯定跟我的情绪是一样的，觉得不可思议啊。 是 因为这样的一床驼毛被呢直接拿出来免费送，真的可以说是叫大放松了。 对， 好，公布一下我们的订购专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打进电话直接报数订购几盒，因为现在还没有限购，到后期呢肯定是要限购的。 看到2863的朋友说，之前去大连见过那里的捕捞海参的船只，下海捕参真的是功夫活。 嗯， 是啊，其实呢海参卖得贵，有营养价值高的原因 原因，也有捕捞海参不容易的辛苦钱。 是的， 9月16号开始，每盒鲜芋仙海参就要涨价到799一盒。 是， 所以呢，现在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一盒699，订购两盒1398，不仅吃上半年的海参，还有一个298元的焖烧杯免费赠送， 对， 680元的驼毛杯免费赠送， 是， 都是马上要用得到的实用的礼物，机会不容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看到6000的朋友说海参涨价了，自己去专柜看了，已经涨了，特地打电话问问我们的价格。是的，没错，很多专柜已经开始提价了。 对， 因为全球气候变暖，不仅是辽宁地区海参大面积死亡，我们鲜芋仙海参的产地地中海海域呢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没有办法，涨价既成事实，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提前囤货，赶着送客户送长辈海参的赶紧拨打4007106108，订购两盒1398，吃半年海参，再送大家24小时焖烧杯，再送一床活毛被， 是， 仅在最后20秒钟的4007106108，4007106。